东城同兵库采取较严格的防疫措施，应对当地疫情再度蔓延。三个府县将会在下星期一起采取仅次于紧急事态宣言的防止蔓延重点措施，直至五月五号。奥运火炬将会在今个月13至14号在大阪府内传送。大阪府知事吉川洋文提出，应该取消大阪市内的东京奥运火炬传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9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初风势较大，朝早的气温较低。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38点，升560点，总成交金额178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9点，升20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54蚊，升44蚊；美团325.8，升27.6；小米集团26.45，升7毫；阿里巴巴225.6，升5.6；港交所468.6，升11.2；盈富基金29.16，升5毫；比亚迪股份177.5，升12.6；友邦保险94.9，升6毫；百度集团218.2，升5.2；中国平安93.7，升1.15。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6，英镑10.714，瑞士法郎8.21，澳元5.879，加元6.178，新西兰元5.417，欧元9.12。每百日元兑港元7.0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565。日经平均指数报29,388点，升210点。港金现价报15,940蚊，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74美元，卖出1,71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去到马会大楼对开，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而家在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挤塞，龙尾去到金钟道近力宝中心，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缓慢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挤塞的，龙尾排到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蝴蝶谷道落去青山道而家系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果栏。咁新界方面咧，较早时元朗十八乡交汇处嘅意外清理好，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38，听朝早日出嘅时间系早上嘅6:1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只知道习惯抱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一失去你，令动作颤抖。尚记得左手边一脸温柔，来自你热恋在枕边消瘦。同样记得当天一脸哀求，摇着我右臂就这样而分手。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 2021年嘅4月1号，我谂每年喺呢个日子咧，大家都会想念起佢啦，亦都会多谢佢为我哋带嚟嘅所有东西嘅。咁啱啱听过呢一首有张国荣嘅作品叫《左右手》，拣嚟嘅系之前上年一张专辑《Revisit Leslie》嘅呢一个版本嘅《左右手》。正式开始今日我哋嘅骚动音乐啦。 Hello， 我系斌神， 系仲有我波成嘅。咁啊，我今日咧想听 share 一个好有趣嘅经历嘅。 系 咁最近认识咗一个新嘅朋友。咁其实即系工作上面啦，咁跟住倾开偈嘅时候，本身都系简单闲谈嘅啫。 系。 咁跟住倾到咁上下， 就問起佢話啊，其實以前即係你讀書讀邊一個科目㗎咁樣。咁佢就講咗一個科目之後，我就你當啦，譬如係讀工程嘅咁。咁、 okay. 我同佢講話啊，我有一個朋友冇記錯咧，好似係同你喺同期讀同一科，唔知你會唔會識佢咧咁。咁我就提供咗個名字，我當係賓臣啦。 OK， 我當就係工程係啦。你、 工程科有個賓臣㗎、 你有冇機會識咧？咁然之後 send 咗俾佢，佢就話我識佢啊。我仲同佢好熟噶嗰阵时，咁、我嗰 下 系世界好细啦，觉得咁，因为呢、一个我称之为宾臣嘅我嘅朋友咧，其实同我系中学好 close 嘅 friend。 OK， 咁但系 at the same time 呢一个宾臣咧，又同呢个新认识嘅朋友喺大学好 friend 嘅咁，咁然后就开始就继续讲啊，即系啲共同回忆啦，就话系啊，佢中学嘅时候点，佢大学嘅时候点。咁即系倾完一两年，觉得瞬间将两个啱啱认识嘅朋友咧拉近咗啦。 系， 然后再讲就系啊，我呢个中学同学其实同我咧住喺即系同一个屋苑嘅，叭叭叭咁。然后对方就话佢以前原来都系住喺呢个屋苑。 哇！ 咁我就有冇咁巧啊？咁我问边段时期啦，系啦，因为嗰个新认识嘅朋友同我一样年纪大，亦都即系大家都同一年啦，其实 系。 咁原來咧，我哋係有同時間，應該超過十年嘅時間，其實大家住喺同一個屋苑，甚至乎咧，亦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大家都係會去會所嗰個自修室嗰度温書嘅。咁只不過係佢温書嘅年期同我有少少唔同嘅。 OK， 我係中七考呢個公開考試 A level 啦，係啦，即曾經有嘅嘢。 A level 啊，你考？ 係啊，你都係㗎。係啦，原我就係 A level 中七嘅時候先至去呢個自修室，咁但係佢就講緊係可能早我少少嘅，就已經有去。 OK， 咁反而就去到我中七嘅时候，佢就搬走咗。 哦， 咁但系大家亦都喺嗰个自修室里边咧，有一扎人咧，原来系长期活于嗰个空间，或者可能唔系净系自修室噶，喺会所度可能打波啊，或者 hea 啊、供啊咁样样。 嗯， 即系我屋苑嗰啲 做下 gym 啊，游下水啊， 嗰啲僆仔系会噶嘛，落去个会所嗰度就 hea 噶啦， 留下公园仔啊， 就发现原来大家有好多嘅共同嘅朋友出现咗啦。咁。我只能够用好神奇呢个字嚟形容，我谂唔到其他形容词。大家有一种好似迟咗十年相识嘅感觉， 即系大家都最神奇嗰个感觉系咧，大家明明本身唔相识，但系原来谂翻起大家喺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期做过好多同一样嘅嘢， 系啊， 跟住去到十年后讲翻，嗰、那个时空嘅交错就嚟啦，就即刻哇好多回忆翻咗嚟啦，咁样 系啊，拉到好近好近，咁就有嗰個結論，即係大家好似即係相逢恨晚，遲咗好，即係遲咗認識啦咁。同埋呢個本身一個新認識嘅朋友比較模糊嘅對佢嘅印象，但係啱啱講嘅一啲共同嘅朋友啊，出現過喺同一個空間等等嘅一啲嘅交疊之後，你會好快幫呢一個人咧就有一個好好嘅印象啊。你應該感覺極度好快 咗咯。 呢種快可能係假如一個從來冇交疊嘅一個新認識朋友，可能你要以月计，或者你以见面嘅次数，可能你都要见好多次先慢慢 catch up 到嗰啲共通点。 OK， 系啦，咁我就有一种哇，呢一个嘅相遇同埋呢个相应，令到我觉得系今日先相应嘅，其实系有一种好美好噶喺度。 我想讲咧，其实我觉得呢啲情况系会喺读书时期发生得多啊，因为你只要咧系读喺即系大家都系读同一个学校或者可能系附近嘅学校咧，总会你就会喺嗰一区度撞咗好多同学仔咁样啦。咁所以你头先讲嘅朋友仔就系因为可能同你读过同一个大专，咁可能佢呢个位置都会近啲咁样啦。但系我讲翻我自己啦，因为宾臣咧本身系一个面盲得好紧要嘅人嚟嘅，咁、 okay, 我要分享一下。 是不是不 你 系 阿咩嘛？阿嗰个叫咩啊？ 嗰个嘛？ 我一阵 check 翻电话簿先，系啦。咁，但系因为咧，我系一个严重面盲嘅人啦。咁然后，但系你都知道，喺呢个行头入边咧，你都会撞，即系唔多唔少，你会撞到一啲人系，哦，原来你喺以前已经系见过，尤其啲同年纪嘅人啦。咁、我想分享一啲经历咧，就系、是、当我喺早几年咧入行冇耐嘅时候，咁都会间唔中出去同啲朋友仔食下饭啊，大家交流一下咁样啦。咁然后。有一场合成日呢就是有个女仔行埋嚟啦，或者有时都男仔嘅咁样行埋嚟同我，喂你认唔认得我啊？ 跟住我就 dead air 啦。啊， 好熟面口。 喂，好似喺边度见过你喎？咁跟住即系，但系都你都会旁敲侧击，即系谂紧啊，到底系边个？喂，你系咪啊边个边个个 friend 啊？咁样咁，然后可能已经盘咗一大轮咧，都唔系嘅，都系唔中嘅，即系以为喺同一个地方工作过啊，又唔系啊，出席过唔知边个生日会，原来又唔系啦。跟住后屘佢同我有冇搞错啊？我系你中学个师妹啊嘛，咁样。吓系咩？即系我，所以我好难噶。即系尤其一啲面盲症嘅人嚟讲，我就会觉得，唉，好难有你呢啲咁样嘅经历咯。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好得意嘅，就系我以前咧喺读书时期，好中意自制呢啲缘分嘅。 点样可以自制到？ 系啦，即系例如咧，有啲女同学啦，咁样可能你会想同佢，即系其实明明住得唔系近啊，或者咩，咁、哦、但系你又会想同佢多啲共同话题啦。咁然後咧，你就會去打探下佢放學中意去邊度買糖食啊？ 哦、 去 扮偶遇 係啦，即係因為我以前住沙田區嘅，咁啊跟住然後啲同學仔放咗學就好中意去一啲商場度睇下唔同嘅一啲潮嘢咁樣得意嘢咁樣咧，咁我又會成日都行嗰邊，跟住懶係有共鳴。喂、哎，你琴日係咪喺嗰邊啊？哎，我都 見到你喎、 啊。哎，你又去嗰间铺头嘛？我都成日去嗰间铺头买嘢噶噃，咁样咯。我而家谂翻起都觉得自己呢啲行为系好傻猪嘅咁样。 青春咯，我只能 系啦，青春咯。咁但系以前就好中意自制呢一种缘分，就学你话斋啦，好似即刻同其他人嗰个关系系拉近咗啦，咁样咯。咁所以而家谂翻起，好耐冇做呢啲嘢。 你而家都唔可以做啦， 而家都唔可以做呢啲嘢啦。 仲扮偶遇咩？咁 系啊。 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嘅相应，令到啱啱讲嘅嗰种关系拉得近好快啦。咁但系 at the same time 都系一个小小嘅 set 嘅位嘅，即系就会讲都系攞翻宾神做我嗰个 mutual friend 啦。就你有几耐冇见宾神啊？咁样佢话其实都几年冇见啊，咁即系出咗嚟做嘢，大家各自忙啦。又或者系，甚至乎当如果对方系唔玩 social media， 其实你连佢近况啊、佢个样啊系点样都唔知道啦。咁可能当年觉得成日都见，我唔需要特别记录住一啲片段。 系， 但系而家你想揾翻转头，发现哇，原来我要揾翻同佢一齐嘅相啊！我记得嗰段片段系每一样可以 visual 见到嘅嘢咧，去做一个证明咯，系啦，话俾自己听，我原来我曾经同佢度过一件咁样嘅事嘅。所以去到讲到最尾咧，同呢个新认识嘅朋友就话，系啦，即系无事常相见，多啲见面咧，影下相记录下系紧要嘅。 写满你，担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一百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要刻骨铭记，谁是你要好好记起，最窝心一个笑容要好好记起，一悲一喜，记录年华的美 听我 Suki S 石永嚟嘅呢一首派台作品《一百岁备忘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下星期一起为市民恢复接种伏必泰疫苗，原先已经预约的市民将会获政府安排接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伏必泰方面向卫生署提交的中期报告表示，疫苗并没有品质安全问题，所以下星期一起恢复为市民接种。至于原本在4月4号或者之前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的市民，和原定下星期一之前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的市民，政府会安排新的接种时间，受影响市民会陆续收到电话短信通知。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宗是输入病例，其余2宗是本地源头不明个案，累计确诊病例11480宗。2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分别是23岁装修工人和56岁酒楼女员工。卫生防护中心的数字显示，过去14日累计新增127宗个案，包括52宗本地个案，其中16宗源头不明。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同八名民主派人士被控前年8月18号在港岛区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其中7人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成。黎智英、梁国雄因为涉及国安法罪行要还押，其余被告获准保释。案中的两名被告欧诺轩和梁耀忠早前已经认罪，代表他们的大律师在求情的时候说，本案涉及的是一场和平游行，不涉及任何暴力。代表欧诺轩的资深大律师指出，欧诺轩由日本回港认罪，反映他有诚信有承担。代表梁耀忠的资深大律师说，梁耀忠由英国毕业回港之后一直关注劳工权益，担任公职多年，品格良好。法官话，需时考虑求情陈词，两人亦都会在今个月16号判刑，期间获准继续担保。被缅甸军政府扣押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再度出庭，他的一名代表律师话，昂山素姬未有被加控新的罪名。当地传媒之前报道，昂山素姬可能会被加控叛国罪。自二月军事政变之后一直被扣押的昂山素姬，被控包括非法进口无线电对讲机、违反防疫措施和受贿等罪名。缅甸的反军事政变示威，有人权组织估计超过500名平民死亡。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缅甸局势。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伯格纳警告，缅甸或者有爆发内战的危机，恳求安理会使用任何的方法阻止灾难发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片面施压和鼓吹制裁只是会激化矛盾，支持以东盟方式斡旋调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初风势较大，朝早气温较低。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之路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现在中区一带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一段的车龙排到近汇丰总行大厦，上阿里北道去坚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近红棉路。

再笑。其实点解搵你继续励志？其实点样都会迟到早知。无论终点几近，继续励志，可否准翻一次？手表即使几贵好，大金转路，失去意义的贵宝，继续迟到。追到徒劳，即刻走上路。 一年365日咧，唯一一日可以玩完个 friend 唔使同佢讲 sorry 咧，都应该系今日四月一愚人节噶啦。啱啱听过有 Sensor Acapella 嘅《捉贼记》。咁当然啦，放飞机小事啊。有时准备瞓觉，然后收到 message 叫你做嘢。 玩烫衫，无啦啦煲极都会砌两个饭。人哋跳江山，我就瞓到晏，唔愿发现肚腩软，日日有夜玩。尖东观众，东涌西贡，湾仔金钟都有新观众。早午晚净系玩，我冇困难，唔愿面对有责难。伴你全日里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饭，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全力發奮，手機穩穩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咗先至瞓。 係啊，臨瞓之前收到老細 message， 佢話：喂，揾你幫幫手啊！ 玩手机，玩 cosplay， 玩飞机，玩失踪，玩三公大富翁，玩 figure， 玩饮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司机， 你咪揸紧 GTA 啊？ 机师， 喂你降落甩你嘅喂， 中介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会飞。欢喜全日里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到先至瞓，全力發奮，手機穩穩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到先至瞓，夠好玩點會瞓？ 聽我話，快樂嘅習慣 就係去玩。 你点去玩？仅有十样俾你拣，我好精，站起 全人类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咗先至瞓。 好怕 咁过瘾，点眼瞓？ 好怕老细同你讲玩咗先至瞓啦。郑仲基，又例如啊，例如身边有啲朋友系特别容易俾人玩嘅。 你得得又是满分。你得很，凭我孤独着山车睡床，跟我极亲。你得好，谁也动保， 你先好，行到边度都足有巨人，想照料世路，时日要盖质，仍在有气质，唯独靠身高唔系太得，身高差够四十，我妈先会抱上，头被你浪手，从未会撤走，长路赤身躯，成日战斗。全部太难攀，一千十一任我实点睇得惯，细粒似我才会惊叹。英姐副脚就系长，英姐揾嘢用凳仔，呢班怪兽无用阻我唱。谁若要盖质，人在有气质，从未觉缺失，从未怕黑。我身躯太细路，身宽广阔够足，时代在变更，谁亦要跟真。才是最真，这位矮妹不作陪衬，一米五亦比当我，却永远后生无存死破，高腰裤亦比当我，我怎么穿衣都似做错，我明噶，我影相都是排第一行。想到你其他人啦，呢个世界仲有好多矮人陪住你，矮都可以拍拖，矮仔多计，矮多嬲死仗，你系最正噶，不需再高的色更好得，我望到台底自保高姿态，无谓我怕太虚无，不需进步。 是啊，每个人身边都总会有一个细细粒的朋友，经常都是被人玩的那个来的。艺妹正传黎莹。当然大家要记得，人类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细细粒的人不代表没脾气，都会介意被人玩的。所以大家记得玩玩玩，適當咁玩，唔好將個玩笑鬧大啊！如果唔係，可能你個朋友會記你一世嘅。 一句句述説昔日難過，冇咗千百歲。写你的大名，留低什么的一个生命。 人挥不舍你的大名，留低什么的一个信念，光于山下暗在身，昨日曾牺牲的都有份，此秋世代会变紧，我愿留一不终点靠近，人分开今日决定，人一不一话记忆。 Well, first of all, let me assert my firm belief that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Nameless, unreasoning, unjustified. 重生的一划决定，由天亦不默见证，谁更天不服既定，谁的天他也放晴。 有 The Hearst 的千世书，讲真的，今天的气氛呢，在 office 大部分人因为愚人节的关系， 今天我不想做嘢，只想懒，可不可轻松阵呢，叹一叹，让时间慢慢变慢，今天要冲杯茶，不想哭，订一件馅饼来食，爽一爽，继续发梦，放空所有愿望。恩恩怨怨聚聚红梦，融融下汤，风风花花雨雨。朝朝，我问有乜嘢真系需要改变吗？吹不散花蕊跳动在落叶之间，飘仿于生死一刹那，仍维持它的优雅。我念一切真的需要意义吗？ 伤也是享受着缘分，奔波碌碌薄薄以为在弹指之间，我相信生命定团圆在风雨消退之后，我话开心可以跟你享晚餐。 你会发现今日好多人咧都会化身好似 Manson 张俊桥咁同你讲，今天我不想做嘢，我净系想玩啫。 咁当然啦，玩还玩，有啲嘢唔玩得嘅。 嘿，讲一句爱到死，讲多句爱你一世。相信爱会死，我相信自己。呜呜呜呜呜呜，还计清楚有重担替你放低，还计清楚要抱抱你身世，能计清楚再贵，承诺很矜贵，未来陪着空降或智慧，诚诚实实与你一世。 透过手机应用程式证明已经接种新冠疫苗。 总理丁世军话，当局自年初开始筹备疫苗护照程式，使用区块链技术，防止伪造记录或者系泄露个人资料。他并要求防疫部门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有关引进疫苗护照的相关研讨，方便国际往来。另外，南韩今日起扩大疫苗接种对象至75岁或以上的民众，并容许接种疫苗之后出现异常反应的人士，在无需提供医生的证明下申请休假1至2日。政府将会建议雇主安排接种疫苗的员工申请有薪假期或者是病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9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初风势较大，朝早气温较低。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就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太古城对开。重复一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一路排到去太古城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由于北行方向车多，香港仔隧道现在北行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中区一带交通挤塞，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坚尼地道车多，龙尾去到雁顿街。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挤塞，龙尾黄金海岸。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挤塞，龙尾排到去富健花园对开。另外，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跟住打豪敦路呢一段车龙就排到去康湖居。反方向出去九龙白沙湾码头呢一段咧都系多车噶，龙尾去到打豪敦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音乐说女友辉的音乐选择 ，Total 的 Girl Goodbye， 其实是我哋未有自己创作。歌曲太極嗰段時期，就係專係唱一啲 cover 歌嘅。我哋成日會走咗去 Gary Tong 屋企聽啲黑膠唱片啦。佢會介紹啊呢樣好聽，呢樣好聽。我又帶啲碟去聽。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 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为咗跑步，你可以去到几远？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全新一集，跟随主持人老二再一次跑匀这世界边段，由印度直奔希腊、牙买加等地，从千奇百怪的马拉松赛道上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如果我话俾你听，唔使搭飞机就可以体验到瑞士文化，你点睇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粉身女飞人曾建华，同大家分享由外到内再到翻外咁样喺香港体验瑞士文化。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个歌名，四种阶段。 从前是炽热地光烈而无味，找得到你总会忘自己，然后是多少的你想演出戏，要相爱的距离，原来是单身的你喜欢跟我共房里喘气，要生要死，一直也是日丽孤单却又美。 有咗 Bossa Nova 曲式嘅方向之后呢，野路上呢一首歌系关于一个人嘅故事。揾咗填词人郑敏商量之后，对方就提出由一个男人嘅角度出发，写对于爱情嘅四个阶段。 是你的总是活来死去活来，一言任得我性性回避，独自一个亦传奇，孤单够优美。 作曲陈永康，填词郑敏，编曲监制 Yellow。上榜三星期回落十五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Yellow 喜欢上一个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带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斌神，今日我哋呢一位嘅嘉宾咧，好猛啊！佢嘅身形系我同你加埋，整佢好啲嘅嘢俾人哋啦。 哇！佢嗰个脚瓜真系咧，可以黄海人行千里。 唔知佢今日上嚟访问系咪行过嚟嘅咧？今日的嘉宾咧系有黄海啊 ，Silos 嘅 ，Hello， 大家好 ，Silos， 你系咪行上嚟嘅先？请问呢个好好奇， 我啱啱系搭的士噶， 哦 ，OK，OK，OK， 所以你都系会搭的士嘅， 我系搭的士噶，唔系咁啱今日要搭的士，因为头先好辗转咁去咗好多地方 ，OK， 系有孭住吉他咁啊，首先啊，送咗个礼物俾阿黄海日先， 好啦，送俾阿 Silos， 你可以将佢打直咁样，系啦。 黄海日行千里啊！即系将呢个日行千里嗰句嘢食咗落去黄海日个名字里边嘅。 我头先系咁喺度谂，我上嚟先喺度谂会点样食我个日子。 我谂我哋谂咗好多个啊！ 我谂咗咩黄海日新月异啊，嗰啲日日、啊。 你讲你自己嗰、那个， 唔好讲啦！我本身讲嗰个咧，真系我自己谂完都想打自己。 所以后尾先攞攞有呢、這个。 可唔可以讲啊？ 哎，你讲啦，我自己唔好意思讲出來。 黄海日日是好人， 跟住波成仲衰到话，哎，有声嘅喂咁样。 喂，我觉得呢个几好啊，黄海日日是好人。 系啊，或者黄海日出而作啊，日入而优啊。 咦，我都有听， okay. 我都有谂过呢、這个咯。 你嗰个名系好好好食啊，其实系好多都可以食得到啊。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想睇下 Silos 咧，你自己运动方面，因为呢句我哋真系好直接睇到，譬如你一啲片啊，或者本身你嘅身形啊等等，都知道你系一个做开运动嘅人嚟噶噶啦。但系你真系譬如去到做 gym 等等去 train 自己嘅 body 系几耐开始噶？有冇啊？ 我谂我真系中意做 gym 嘅时候，就应该系大学开始嘅，大学二年班开始中意噶啦。但系一路真系好操得好恒常咧，就系、是。去到美國交流嘅時候咯 ，OK， 係啊，嗰陣去咗邁阿密，咁係一個沙灘城市啦，咁啲人係每一日都要做 gym 嘅，咁就逼到自己都每一日都要去咁樣咯。 但啲人唔係要翻工嘅咩？ 係咯， 即係佢點樣每一日都做 gym？ 我嗰陣喺大學做嘅，咁好得意嘅就係我哋逢禮拜二三四咁樣都會有啲大學嘅 night out 咁啦，出去飲嘢咁啦，有時玩到三四點咁。咁有一次我冇出去咁樣啦，但係我每一次健身都係嗰啲人嘅，去到個 gym， 然後一到個 gym。又是昨晚嗰啲人咁样咯，即系嗰啲人就系、 是、出去蒲完玩完， 蒲完第二日就要做 gym 咁，晏昼要去沙滩晒一晒咁，夜晚又再去蒲。大家迈阿密嘅生活啦， 互追进度，即系每日去 mon 住对方嗰个进度去成点咁样 嘅，非常之大压力嘅，其实系。 哦，就是因为他们在沙滩那里其实就是男又好女又好都是会可能要 show 自己的身体 show body 出来就这样。 是啊，那时候美国的同学跟我说话迈阿密是其中一个在美国最 superficial 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都是很看自己的身形，因为他们是没有了身形就不可以在那里生存，就是这样。 这么大件事啊， 很夸张。是不是你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开始要、觉得是 keep 住去操自己的 body 是很重要的这样呢？ 我一向都觉得重要的。我就唔系俾人影响嘅，咁但系点解我觉得紧要呢？就系、是、因为我本身好瘦啊，咁我细个成日都觉得自己好瘦好柔弱，咁我想俾人觉得我刚强啲、大只啲，咁我就开始咗操练咯。同埋我系嗰啲要疯狂操练咧，佢先会睇落像少少嗰啲人嚟嘅。咁、所以个咁啱嗰阵交流。又日日都好似好得闲咁，你知其实交流唔系好使读书噶， 系 咁所以日日都去做 gym 咯，然后。又咁啱嗰度啲人嗰個風氣，嗰度啲機又好齊，個 gym 超大， 係 個 gym 好似我中學個 hall 咁大喎， 哇！ 即係嗰啲禮堂咁大喎，大學嘅 gym 咁鬼大，咁就好正咯，唔使俾錢嘅。 我你講到咧以前好瘦咧，所以開始做 gym 呢樣，我真係好有共鳴，因為賓臣都係一個以前好瘦嘅人，而家肥啦嚇。 你有冇做 gym 啊？而家 我曾經咧又係喺十零二十歲嗰個階段咧，嘗試過跟啲朋友一齊去操嘅。咁嗰陣時咧，即係窮啊嘛，唔係去做 gym 噶嘛。 跟住就從此冇做運動啦。 嗰陣時係去舉板車咁嗰啲嚟嘅。咁但係咧，我發現原來有一樣好痛苦，就係、是、瘦嘅人咧，你係首先要谷到自己去肥嘅狀態，再操。先係可以有一個 有肌肉， 係啦，有個肌肉睇到。嗰陣時 ，Silos 係咪都係要夾硬谷肥咗自己先咧？ 我要糾正你呢個謬誤啊！ 其實係 唔需要嘅，其實係唔需要嘅。咁當然你需要嘅時間會耐好多啦。好多人都話要自己谷肥咗，然後將啲肥肉慢慢變肌肉，其實咁樣都唔係好啱嘅。只不過點解佢谷肥咗，佢好似會操得好啲咧？就係因為佢個 mass 大咗。咁佢嘅潛藏住身體嘅力量都會多咗，咁佢可以舉重啲啫。 OK， 咁令到你啲肌肉再發展得快啲，但其實唔關事嘅。其實最主要都係你食得啱你個餐單，食得夠你嘅 protein， 咁佢就嗰啲肌肉就慢慢生噶啦。咁瘦底有一樣唔好嘅就係因為本身你個新陳代謝率好快，所以你先會覺得不斷瘦落去。咁所以其實你係要控制自己做 gym 做幾耐咯，你要短啲嘅時間。但然後又要食得夠咯，然後又要做得夠恆常， 即係等個消耗唔好快過個吸收。 係啦，係啊。 但係嗰個餐單通常都係好難過，我覺得最難過唔係做 gym 嗰個過程， 係食嗰啲 過係食 嗰啲嘢，十雞肉啊嗰啲， 係咪呢啲啊？ 其實收底嚟講已經好他條㗎啦，個餐單我就乜都食咁滯嘅，總之多肉多肉我就係咁食，同埋 油食唔食得咧？ 雞煲食唔食得？ 係啦， 我中意食雞煲到黐線，唔係講笑。 都冇問題， 都得 冇問題嘅。我覺得冇咯，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唔係成日都要攞你個腹肌出嚟，其實你想著衫好睇啲，睇落厚實啲，其實你多少少 volume 仲好睇添。咁我就會 疯狂食咯，我从来都系疯狂食，唔好戒口。 以前信错人啦，我以前走去咧崩饮嗰啲咩蛋白质奶粉， 嗰啲奶粉啊， 好难饮， 会肚屙噶。 后屘医生同我讲话，你唔好饮，你再饮咧好容易生肠癌噶， 肾石嗰啲咯。 系啊系啊，跟住、就冇再就停咗啦咁样。 咁啊 ，Silos 嗰时就话喺美国嗰度，即系有一个咁嘅气氛之下，就特别再投入啲去做 gym 嗰啲咁。咁其实系咪嗰个 exchange 完翻嚟香港嗰时？落機喺香港嗰、那個身形已經同你出發之前已經 係 完全唔同啦，已經 爭好遠。我睇翻啲相先覺得驚，同埋咧，我嗰陣喺美國咧，原來我不自覺地肥咗嘅。 係， 我嗰陣係唔知道自己肥咗嘅。我翻到嚟香港發現自己肥咗好多，就係、是、因為我開始同我啲 friend 影相啦。咦？點解我塊面突然之間大咗一倍咁樣嘅？ 係 係啦。咁我啲 friend 仲要係好多啲女仔 model 塊面本身已經好似個拳頭咁啦，更鬼細。之後我就。咦发现咦原来我突然之间肥咗我唔知咯。即係原来美国嘅 size 真係大好多嘅咁。即係我就好似做返多啲 cardio 啊减返少少咁。 呢个係飲食習慣影响嘅。 我觉得都关飲食事啊、都真係。同埋嗰陣我都好放肆。係呀好放肆啊同埋好多 burger 食㗎嘛美 国。係呀 burger 薯条汽水嗰啲呢。 跟住然后飲得多酒又好容易肥啦。 係呀真係。 咁就翻到嚟香港之後，咁就繼續頭先講有啲即係 cardio 啊嗰啲咁樣。咁跟住，但係係咪再越做呢樣越玩呢一樣研究就再深啲？因為有幾種啊，我覺得即係玩 gym，譬如即係純粹減肥嘅啫。但另一種頭先，譬如聽到 Silos 已經可以 share 到嗰、那個成個 mechanism 係點樣呢啲，我覺得係你要再好 dig into 先至會知噶嘛。咁嗰陣時大概係咪再翻到嚟慢慢越玩就越？即系着迷啦咁样， 我都有唔同嘅阶段嘅。我一开始都仍然系觉得，唉，整大只啲，整大只啲就算啦咁样。咁但系之后突然之间觉得，啊，做 gym 原来都会闷嘅，因为成日做埋呢一样嘢，咁就开始去学啲唔同嘅运动啦。即系可能会去做一啲 movement 嘅堂啊，即系地下碌嚟碌去啊，又会去 crossfit 啊嗰啲，即系譬如一啲竞技性啲嘅举重啊。咁就會學下唔同嘅嘢，然後又覺得原來唔同嘅 training 都有唔同嘅好玩之處喎，咁就越學越多咁咯。 點為之競技性嘅舉重呢？即係要同人哋鬥舉得重啲咁樣。 有幾隻嘅，有啲咧就真係鬥重嘅，有啲咧就係每個人咧都有自己個 maximum 嗰、那個 race 啊。譬如可能我係80 kg， 你係60 kg， 咁咧嗰個比賽咧可能就會係每人咧都做 80% of 自己個 max。然后咧，你要做30下边一个动作，然后你要做20下唔知边个动作，然后斗快咁样完成你成个 workout 嘅 routine 咁样咯。 会唔会嗰阵时即系都跟一啲 personal trainer 去做 gym， 跟住然后即系都要俾人鞭策下先可以去到而家咁自律咧？ 咁又冇喎，我又真系冇，从来都冇跟过任何 personal trainer。 嗱，先头零头就因为佢冇啦，我嘅零头因为人马座咧系唔受人鞭策嘅。 哦、okay ， 我个人觉得 都系要靠自己 嘅。做嘅话咧，我就算买咗一个月几多钱都好啦，我都唔会因为嚿钱好大而逼到我去做咯。 同埋我会净系中意做自己中意做嗰啲动作咯。如果我要跟 trainer 去俾啲我唔中意嘅动作，我就唔得咯。 但系如果即系做 gym 嘅时候咧，即系好多时候都系自己一个人去做啦。你觉得喺做 gym 嘅过程入边，最能够为你解闷嘅事情系啲咩咧？会唔会特登去即系分散自己注意力啊？咁样？ 我谂个重点就系我本身好自恋咯。 我想知道你由几时开始发现咧？ 系啊系啊系啊！ 你明明嗰种自恋嘅感觉就系你望住块镜做 gym， 同埋你做到一半，你啲肌肉开始绷胀，然后你就喺个镜前面系咁喺度挫咁样咯，即系嗰个感觉，其实已经过到一神噶啦， 攞嗰个成功感。 系咪即系冇乜点样介意过别人嘅目光喺 gym 度？总之我觉得我自己即系操完呢、這个几正，自己 真系好少。我反而喺美国嘅时候就真系最大压力咯，因为所有人都好高大威猛啦， 同埋都照镜啊， 系啊，同埋都照镜。但我喺香港，我好少可介意人哋做咩，我仲成日喺个 gym 度唱歌添， 哦，好正、啊， 俾人 唱自己啲排头歌，俾人哋知几好啊， 都系一个宣传。 我唱到啲人会侧目我咯，即系啲人会觉得啊呢、這个人又嚟。我以前喺大学个 gym 度俾人投诉过。我之后先知俾人投诉嘅、 啊， 我即系我毕咗业之后先知道，即系有人话啊嗰个咪以前成日喺个 gym 度系咁唱歌做 gym 嗰个咯，好烦咁啊！ 即系啲人会咁样形容我咯。但系我个真系不知道，原来我影响咗人嘅。 系， 但我觉得正、啊， 而家都唔会检，不过而家都唔会检讨啦。 即系如果我做 gym 嘅时候，隔篱有人唱歌咧，而佢唱得好听咯，我觉得哇正啊，又可以做 gym 又免费可以享受演唱会咁样。 我都系因为咁而识到啲人嘅，不过 哦，系、okay, 啊，即系都系要中意玩音乐咁样。 即系啲人会走埋，又唔系咁夸张，但系啲人会走埋同我讲，你唱歌几好听，即系我就会自戒咁咯。啊，我都有做下音乐噶咁咯。 哦，但你嗰、那个即系我觉得头先你讲自恋嗰，所以我哋喺度笑嗰样嘢啦。咁、但系 at the same time， 其实喺特别做可能幕前呢一、這个特质，有阵时都需要。你有冇发现即系除咗喺 gym 嘅时候，咁譬如有时你要对镜头啊，或者拍 MV 啊等等嗰啲，嗰、那个自己其实你都系一样都会有一种自恋嘅。 系啊，我其实都真系 anytime。 点样讲咧？我觉得有好多个阶段就系、是，但我觉得而家我呢个阶段你已经进化到咧，我觉得我嗰日好 ready 咧，就做咩都会靓咯。 哇哇！呢、這、一个呢、這个心态好劲， 好劲啊！呢、這个。 因为我系唔得嘅， 唔系噶，我以前都唔得噶，我以前都好介意啊，一定要影相影边边面啊，或者边个角度啊，或者一定要睇，譬如我做 job， 可能我一定要睇翻啲相嘅，或者点样，或者我一定要追住啲嘢去 check 啦。我而家唔理噶啦。即我而家覺得咧，嗰個感覺就係，如果你個人個氣場夠好咧，其實啲人睇咩都睇到一樣，因為有好多嘢其實你自己先睇到嘅，人哋睇唔到個分別噶。 哇！ 咁所以我就覺得，哎、不如我自己同自己修練好過，我要係咁喺度遮住一啲其實唔係啲大家睇到嘅嘢咯，咁。 呢、這個心態好嘅，即係同埋你係一定係長年經過咧，每日望住塊鏡嘅自己，先修練到呢一個心態。我覺得唔容易嘅， 真係啊！我有時會突然之間覺得自己某一邊嘅骨突然之間高咗咁咯。 哇！你要好了解自己喎， 而家我就會咁揼翻佢落去咯，攞一手咁。 但你記唔記得呢種嘅心態係有冇嘢發生過或者經歷過，令到你識得？因為啱啱講嗰種係。你咪我都好想擁有，有時我哋要即係幕前啊嘛，都會都做唔到 嗰種信心啊！ 嗰信心係我今日 ready， 其實你點樣影我都 OK 嘅喎，呢一種。 我諗係因為唔知咧，可能大過咗啊，真係大過咗，突然之間你 focus 嘅嘢唔同咗。譬如我而家可能拍個 MV 咁，我就會覺得靚就一定要靚嘅啦。即係你仲喺嗰個狀態下，其實你就要揾到嗰、那個，即係譬如你想 MV， 你想呈現到個情緒，或者你想呈現到嗰、那個。嗰、那個氛圍，其實你嗰陣時仲諗住自己個樣靚唔靚，咁你一定唔會拍得好咯、我覺得我就係知道咗，因為咁，所以我每一次拍我都知道，其實唔係你嘅樣好唔好睇咯，而係件事成件事你喺唔喺入面咯。咁我就突然之間就覺得啊，個樣好唔好睇都係其次啫咁。但可能就係因為咁，所以啲人就覺得冇咁好睇咯。 唔所以咧，幕前人係真係唔容易做。你見到啲 model 啫，通常影相佢嗰個。即係我哋形容叫做串串地，其實佢真係唔係串串地，係佢真係好有嗰個信心，即係好知道嗰個氣場係咁樣，然後去影嗰幅相先好睇。 嗯，係啊，我同意。 所以我覺得 Silos 咧，我之前去睇佢個 IG 嗰啲相咧，即係大家真係得閒上去欣賞。 你覺得好唔好睇啊？ 係好睇，好睇。嗰、那個信心，嗰個氣場係好強， 唔係都有執樣嘅，都有執牌嘅。 一間我哋完咗呢個訪問。分神，你可唔可以揀佢 IG 其中一张相学佢咁样影一张？ 唔好搞， 俾佢指导下。 喂，好、啊，好容易嘅咋？首先除翻两件衫先，咁就影到。 你会见到一团肥肉咯，就系分神啦。 不敢依恋被打，担心比赛跑得慢，怎会有空偷懒跑两架亚夜班？人生只追逐太空饭。发现秒针跳弹，祝福你下一秒得到旁人呼叫，你怕那些事恶意造谣，祝福你下一秒不必恐慌心在笑，无论为理想多飘渺，有感叹，这刻失意未能承担，青春秒针转两度再放慢，秒秒也是新开始。我讲你知， yeah, 这晚要是有憾事，明早再试。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慢线落湾仔嘅车龙排到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亦都系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新华实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油站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塞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海景花园一段车多，龙尾黄金海岸商场。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龙排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例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其实打完针就唔会即时有抗体嘅，因为嗰个免疫系统咧需要系去调整同埋去产生一啲抗体啦。咁通常大概系10至14日左右咧，身体里面咧就会产生足够嘅抗体。咁好多时候接种第一剂疫苗嘅时候咧，嗰个抗体未必系咁高嘅，讲紧60%或者70%人咧有嗰个保护。要接种埋第二剂之后嘅7至14日咧，先正会有一个80-90%嘅一个保护率。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黄海人行千里。 今日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咧系黄海人司徒沙，咁啊有佢嘅新嘅派台作品没什么嘅。咁啊，首先我同阿宾臣咧就会先估下我哋即系。睇曬 MV 啊，聽曬隻歌啊，周邊嘅所有嘢之後，我哋可能會估一啲嘢關於呢隻歌，咁交俾你逐個揭曉啦，咁樣。 好啊， 咁我估先啦。 好啊， 因為咧，我見到即係呢一首歌，即係講嗰個 message 等等咧，周邊係會有一啲訪問，你揾咗唔同嘅朋友，有一啲譬如阿白水啦，即係好青年圖讀室嗰位啦，亦都有啲跨性別人士啊，諸如此或者 MV 出現嘅 Locker 等等，即係去講翻佢哋人生嘅一個狀態。我睇嘅時候咧，我想估嘅呢樣就係、是，因為我哋。相識嘅時候知道你係喺我哋即係叫嘅舊同事啊嘛，我覺得就因為嗰陣時其實你係有做過相關嘅東西，所以用呢種訪談嘅形式，首先可能係你擅長或者你一路好鍾意去聽人哋故仔，而用咗呢一種表達方法去做呢啲片去講呢隻歌啦，呢、這個就係我估嘅。 到我估 係， 因為咧我去聽呢首歌嘅時候咧， 我是有感覺的。點解？因為我第一，我覺得係可能大家即係我同 Silos 嗰個年紀都相近啦。 做咩借啲耳？ 借啲耳 拉近 扮後生，咁扮後生咁樣。 你明明後生過你， 係啦係啦係啦。 佢廿二啫嘛，個樣。 我佢樣廿二，但係心態已經係個叔叔咁樣。呢一首歌係感覺到你嘅人生可能係應該出現咗一種嘅掙扎或一種矛盾，自己經過一啲嘅沉澱之後去再寫出嚟嘅。是咪呢即 係兩個都啱啊。 好嘢。 第一次估啱嘅。 都叻喎、啊。點解咁叻嘅，唔係我覺得波成啱啱講嗰個就真係完全啱啦。其實我以前就因為讀新聞系㗎嘛。 嗯。 我以前好鍾意做呢啲藝紀錄片嘅。 即 係好鍾意搵人返嚟做訪問去講下啲嘢。我以前做過好多呢啲嘅，然後我突然之間覺得今次不如就做翻一啲我以前大學 project 會做嘅嘢啦，咁我就真係揾咗兩個同我一齊讀同一科嘅大學同學，就三條友咁就 organize 咗成個嘢，就啊拍展、現場訪問，全部都咁樣做，就因為想覺得呢一個題目咧，其實每一個人都即係可能沒什麼啦，每一個人都會有佢自己點樣用呢一句嘢嘅時候啊， 嗯、 即係。其實就是想聽多些故事嘛，其實都是最後 at the end of the day 都是希望他們的故事可以給聽到的觀眾一個新希望，其實因為所有沒什麼之後其實都是會重新開始和重新做人或者即過活咯、嗯、所以我就覺得、啊、用不同的人的故事去講這個故事可能會大家可以吸收到多啲，同埋聽得多啲，唔係淨係我嘅嘢咯。因為我成日覺得我自己講自己嘅嘢講得好沉噶嘛，係啦。咁所以你啱啱話我經歷咗啲咩，其實我都即係又講自己啲故事，就覺得好沉咯。 唔緊要啊，照 講。都想聽、啊， 但因為係真實， 冇錯，因為真實嘅故事。 其實主要就係因為上年2020年實在發生過太多嘢啦，喺我嘅人生裡面。咁、嗯、譬如就係、是。男朋友意外過身啦，然後又疫症啦、嗯，然後我又本身做 fitness 啦，咁又冇工作啦，咁就係好多時候，即係好似突然之間失去咗好多嘢咯，即係成個世界都突然之間呢、這個叫咩啊？崩塌， 嗯 係。 咁喺崩塌裡面咧，其實我係屬於嗰啲好中意揾嘢做俾自己嘅，即係我唔係好得可以喺屋企就 hea 兩三個禮拜唔喐嗰啲人，咁但我真係有呢個機會 hea 兩三個禮拜唔喐，然後。我就決定咗要試下啦。咁我試完之後，我竟然覺得好似 OK 喎。咁嗰陣我係驚嘅，就因為驚，咁所以我就問其他朋友：我而家咁樣呢個狀態係咪有啲事咧？咁即係我會有情緒病啊，會有問題啊。咁即係我就好驚會係咁。 嗯。 咁但我啲朋友覺得啊冇乜嘢啊，每個人都會有呢個狀態嘅，係啦。Exactly 係話冇乜嘢。 係。 咁我就開始覺得啊，其實我都可以。去講下呢個冇乜嘢嘅感覺喎，係咪好多人都會有呢、嗯、其實我懷疑就係好多人會有，所以我先開始做呢一個題目嘅。 哦， 咁我就開始去周圍問人哋，其實你哋係點諗啊？乜嘢啊？乜嘢？然後就發現，咦，好多人都係咁樣嘅，咁我就更加確定要將呢一啲感覺同呢啲感受消化完寫一隻歌咯。 嗯，寫完之後就真係發現啊，其實。那個狀態都冇乜嘢啫， 其實都有啲嘢嘅。我覺得冇乜嘢兩層嘅，有一種冇乜嘢就係你自我安慰啦，即係令你自己可以過到下一日先啦。但其實真正嘅冇乜嘢咧，就係你經歷完成個好有嘢嘅狀態，你真係消化到啦，咁你就會講到冇乜嘢咯。係有兩個階段嘅，前一個冇乜嘢其實都好片面嘅。咁大家都係要追隨你嘅理想，冇乜嘢就係。看穿和看透好像一个圣人一样。 但你说那种消化到的那一样东西特别可能是在、你身上面刚才讲其中一样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即是离开了、嗯。你觉得那个所谓消化到是怎样为止这一样东西呢 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很深的题目。因为呢 我真心的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在你身边离开呢是怎样都是 很难接受的。甚至呢其实他是会无啦啦闪出来的。 嗯 就算你覺得你過得幾，即係好似都啊開始投入翻正常生活啦。咁但係我覺得嗰種消化對我嚟講，就係我知道，我好早已經知道呢件事係唔會再翻轉頭嘅事、 嗯。 然後我就好用力咁去接受呢件事係個 norm 咯，即係佢個事實啦。點樣呢例如我成日咧都會喺我啲朋友嘅飯局裏面突然之間提起佢。即大家咧都會覺得好驚訝嘅，但其實我提起佢嘅原因就係因為咁，我真係諗起啊嘛，我冇得唔講喎。即譬如 我哋突然之間叫咗碟生蠔嚟食，跟住話啊，我男朋友以前好唔中意食生蠔，即係我會講呢啲，因為我知道如果我成日都諗到呢啲嘢，但我又唔講，佢就會唔知點樣積咗喺心裏面唔知邊一個位咯。咁我就知道啊，我表達咗出嚟，我 OK。咁大家咧，其實身邊嘅朋友咧，一開始會覺得啊，佢成日都提好似 係咪未 放低啊？好似處理唔到 咁樣嚇。 咁但係。如果去問你係咪未放低，我就我梗係未放低啦。點解點會咁快放低呢？其實我覺得就係嗰個勇敢去承認你未 ready， 或者未準備好，或者未消化到，其實就係咁簡單咯。Even 我而家同我講係咪完全 100% 消化得曬咧？我覺得都唔係嘅，但係冇噶。我覺得就係要接受呢件事會持續地發生咯。然後你只可以每一次嚟嘅時候都承認自己仲會。俾佢影響咯， 我覺得呢樣嘢係即有好多人而家都成日話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啊嘛，呢個係我近嚟都好深刻嘅一樣嘢，即係呢個人生就係你要去經歷一啲好多唔同唔 OK 或者係有嘢嘅事情先係完整噶嘛，即係你不能夠話每天都開心，每天都 即係日日是好日咩？係 日日是好日， 日日是好日， 真係日日是好日，咁係好難嘅。 我覺得我身邊嘅朋友更加明白我同了解我咯，因為本身我都算係一個頗中意收埋同埋唔中意同人交代嘅人嚟嘅。在这件事之前，但我后来发现呢，原来有时呢你不打开个心呢，其实啲人不会知道你想什么的。即譬如有一日突然之间很不开心，但是你都仍然是要见很多人，譬如你的 schedule， 你本身你 set 好了，你没得说推就推嘛。我以前是很喜欢这样推晒啲嘢嘅。是啦，然后不交代咁样。但我觉得原来有很多人都好在意你而家谂紧咩咯，即系其实你身边好多人都会好爱你，只不过你嗰一刻未必感受到，因为你 focus 咗好多喺自己度。咁所以我而家我嘅处理就系、是、我会讲你听，我咁样，你觉得我见唔见你好咁样咯。 咁所以有呢一首歌冇什么嘅歌词啦。咁除咗你作词之外，亦都有另外一位朋友系咪阿 May 个仔？ 系 啊，呢个我都想问，到底阿 May 个 仔 系边个 啊？ 阿 May 个仔啊，个阿妈叫阿 May 咯， 系。 是啊，真是 一位朋友嚟嘅， 是真是我朋友嚟嘅。 Okay, okay, okay. 其实佢同我差唔多大嘅，佢都系，其实佢有个真名嘅，但佢个真名咧，大家可能都会认识佢嘅，咁所以佢就唔系好想用佢嘅真名。 Oh, OK， 咁但系佢话有一日佢都会用佢呢个真名，唔系佢话佢有一日会公布自己系佢，咁我就拭目以待，睇下佢几时公布咯。因为佢系一个网上即系。搞網台嘅人嚟嘅， 系 都系有啲思考，又有啲腦，然後又幾有型咁樣， 多性咯、 啊。 原來就係你， 就 係、是、 你咁 樣。我媽就 叫阿 May 咁樣。 係啊，其實佢點解叫阿 May 個仔，就係、是、因為佢都係想紀念佢阿媽咯，即係佢阿媽又係身體有啲事咁就離開咗前幾年。咁、佢就覺得、啊、如果佢有個筆名，咁佢就好想用到佢阿媽個名喺度。 哦， 咁佢就叫阿 May 個仔，我就覺得哇。呢、這个人个脑真系正咯！ 嗰阵时其实系阿 May 个仔系同你一起经历呢一个啊，定话去到即系创作嘅时候，你将呢件事话翻俾佢听，然后大家去谂呢份词。 好近噶，其实我哋经历呢一个生离死别嘅过程， 系 即系可能系佢阿妈早我男朋友两三个月咁样。 OK， 系 即系疫情，其实就大家都冇乜嘢做，咁啱讲起就话不如你睇下我份词啦。我本身写咗个 demo 词嘅，就唔系叫没什么嘅。 嗯。 之后佢就话，不如你就将你个没什么状态开始写啦。咁佢就轻轻挥笔写咗几句，我就哇正啊！其实咧，佢写完嗰几句之后，我系成只歌差唔多改晒咯，真系差唔多改晒。 咁有冇阿 May 个仔嗰时俾嗰几个字系有 keep 到喺而家 ？keep 晒噶 ，keep 晒噶。佢头嗰四句就系佢写噶啦。 哦， 副歌之后打落嗰啲就我写，即系一开始佢写咩咧？没有钟情谁的歌， 系 没有空整理睡床，没有心行聊风波。没有多言常安装，系呢四句系佢写嘅， 但就已经 set 咗个画面出嚟。 系啊，之后我就突然之间好俾佢呢四句 inspire 到，然后就成只歌由头再做过咯。因为本身咧，我都几中意旧嗰个 melody 嘅，好坦白。 系， 但系我突然之间睇咗佢个歌词之后，我就觉得我冇得因为眷恋旧嗰个 melody 而放弃。呢一隻歌咯，即係我覺得唔啱啊，唔啱數啊。同埋如果真係想講呢個 topic， 咪自己再寫過咧，咩所謂啫？啲歌係我自己噶嘛，咁、又冇乜掣肘，deadline 都有啲嘅，但係又係我自己俾自己嘅，咁自己係咁褪咯。 就是咁改，系咁改，系咁转咯。我同佢系交换写呢个歌词，咁啊四五次起码， 嗯、 真系不断改。 但系会唔会话，即系头先学你话斋，你都好中意 original 嗰个版本嗰个 demo， 会唔会又再攞翻出嚟？不如索性将佢变成两首唔同嘅歌嘅咁样。 估计就唔会咯。 哦， 因为咧、哦、真系做完呢一只歌嘅时候，我发现。呢一隻歌係啱數啲嘅，其實啲嘢真係 match 啲嘅。如果我嗰陣真係覺得嗰隻歌咁 OK， 一早就唔使俾佢填多兩句啦。 嗯， 其實就係咁啫嘛。同埋我好中意呢一個交換，同埋佢 inspire 我 ，inspire 佢嗰種交換創作嘅感覺啊。係啊， 我都想問一樣嘢，就係、是、因為咧，我聽完呢首歌，我覺得有少少咧，自己我係後悔遲咗去識 Silos 嘅，因為我係真係好，我唔嗱呢句説話我唔係客套，我亦都唔係個個人會咁樣講嘅。 Well, 但係真係 個方可以完啦，係嘛？ 係好，真係沒什麼呢嘢係完全係啱曬我口味嘅一個作品嚟嘅。但係其實好多樂迷而家都未必係好識分啊，到底呢一種係 超超地嘅，係 啦，超超地有啲係咪夠？究竟是 R&B 啊，定是怎样去分类这一种音乐的时候，你会怎样去介绍给其他人知道？ 我都不知道怎样分类啊，其实就是、嗯、我会说它是 chill pop 咯。 嗯嗯。 因为呢我们本身呢其实有想过行即可能 city 的感觉，本身想做一些城市感，但是觉得、啊、真的要做 city pop， 但我又不想那么怀旧。 嗯嗯。 其实就是用声音，其实你整个底你转一转个鼓，其实它都是一个 city pop。 是。 我觉得而家呢个流行音乐其实就系好难界定，其实佢究竟属于啲咩咯？佢都有少少 R&B 嘅 chord 融咗落去嘅，即系你听到有啲怪嘢咁样。但系佢又系咪好 R&B 咧？ 又好似唔 系，我又冇喺入面扭嚟扭去，我又冇特登要做一啲错拍嘢落去。 其实而家真系系好多种唔同类型嘅音乐，而系互相影响紧，然后编曲人就会按照翻啊。我 get 到呢只歌應該係咁樣做而做出嚟，好、難去做分類，我都覺得 係啊。 咁呢一隻歌，因為你話有咗沒什麼，即係阿 May 個仔講咗嗰樣嘢之後，其實連個編曲都轉咗嘛。咁、但係決定用呢一種嘅時候，嗰時有冇都同譬如編曲人去傾？因為啱啱講呢個背後 message 其實 heavy 噶嘛、啊，但係你而家 present 出嚟，如果你就咁聽，其實係好舒服，一個懶洋洋嘅下晝。攤喺度嗰種感覺嘅係 都轉咗兩次嘅，第一次咧其實係 rock 啲嘅 ，OK， 想象唔到喎 ，rock 啲 係想象唔到，但係個鼓行啲啦， okay. 然後誒係啦，至於係個鼓行啲，用唱法硬朗啲啦，然後唔中意即係我哋就轉咗個 funk 啲嘅，咁就再 chock 啲嘅，即係冇而家咁輕鬆銀，就 chock 啲嘅， 嗯， 咁但係又唔係好對路喎，即係覺得嗰種沒什麼其實好有嘢啊。即其实那种没什么本身是有嘢嘅，都想讲没什么是有什么嘅。即其实不嬲都是好对立噶嘛。 系， 咁最后点解会 come to 而家呢一个咁懒洋洋嘅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就是想俾人知道，其实 is okay 咯，即 is okay to be not okay。 Okay. 你头先讲过就是即譬如有啲歌词咧都写得好近嘅，譬如咩、其实天跌下来都必须过咁呢啲，其实呢啲。用在一隻好情歌或者一隻好励志的歌呢，其实你听落去会觉得哇、好有爱好大力量啊，我就是不想咯，我就觉得其实这些东西你知道就够了，其实就是这么淡淡然，因为你好大力地讲完一下，你的情绪一跌返落嚟，其实你 handle 唔到。如果佢唔系潜移默化入咗你的脑度，轻轻松松突然之间记得起，其实佢冇呢个作用咯。咁所以就想行一個好 subtle 嘅 approach， 你 get 到幾多就 get 到幾多，帶走幾多帶走幾多。 但係我喺呢一首歌度咧，都見到 Silos， 其實佢喺好多個部分都係自己去包辦，即係作曲啊、填詞自己都會參與，然後可能一啲我哋喺網上邊見到嘅訪問片，亦都係自己去一手一腳咁樣去揼出嚟啦。喺一個即係之前都好叫做好煎熬嘅一个状态、你要作为一个创作人，其实要做咁多嘢，好多嘢要兼顾，好烦㗎嘛。会唔会其实都其实颇辛苦㗎喎，会唔会呢？ 辛苦梗㗎啦、但係 梗㗎啦。 唔係辛苦真係梗㗎喎。点解辛苦？其实辛苦就係因为你本身要做好多唔同嘅嘢啦。尤其是独立音乐人啦，就係、是、歌又系你做。MV 又是你找人拍，又是你 initiate， 然后你想做多些花边的一些访问，又是你 initiate， 然后身边用到的人全部都是你的友情卡咯、其实我最觉得最辛苦就是要 look 卡，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我的 project，然後我不能夠俾到我身邊嘅朋友應該要有嘅一啲 return。咁個 MV 係咪都係就揾一啲好多唔同嘅朋友嚟幫手一齊去度啊，一齊去拍咁樣嗰啲咁？ 係啊，都係咁。兩個男女主角都係我啲好朋友啦。係。然後現場化妝又係我嘅好朋友啦，導演又係我好朋友啦。之後入面有好多道具手足又是我的好朋友啦， 嗯， 然後借那間屋的天台又是我的好朋友啦，其實總之就就是全部咯。 這個故事是告訴你聽，人呢真的要有很多好朋友，沒什麼好朋友呢很難搞， 你必須在這個機會逐個提一提他們的名字，叫做給一些 return 的人大家認識他們的名字。 我要多謝導演 Jeffrey， 我要多謝女主角林婷，多謝男主角 Timo， 我要多謝道具手足 King Lock， 我要多謝屋主German， 係啦，好多假設啦， 嗯， 我咁樣做一個 project， 咁樣可能橫跨就咁多個人，咁我下一個 project 又橫跨一堆人，有一堆人，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人都幫過我，其實已經好多好多唔同嘅人幫過我啦，我做咗三四隻歌 啫， 咁你就會諗啦，啊，我去到邊一日我先會可以俾到啲交代佢哋咯，嗯，我都會想建立到一個自己嘅團隊啊，即係每一次都係嗰班人幫我，就永遠都用開嗰班人，嗯。我覺得咁樣都好 ideal 啊！如果我最後做到，咁但係我要令到自己呢，這個即係喺個財政上非常之 stable， 我先有機會用到嗰個錢去咁樣 run 咯。咁， 嗯， 我都好期待嗰一日嘅，所以我就不斷俾啲假希望佢哋。我就啊，其實好快啊，好快得㗎啦！你對我有冇信心先？你對我有信心就嚟啊！ 喂，這個正喎，啊，即係咧，心入邊同口入邊嗰句係唔同嘅喎，心入邊只係咁揞住揞住，好似爭自己個 friend 啲咩，跟住口入邊， 行啦 咁樣。 咁如果我同佢講，我覺得好似爭佢，佢咪覺得我情緒勒索佢，我又唔想喎。 咁啱喎，呢樣 你好容易，你好容易情緒勒索到你啲 friend 噶嘛， 係 咪先？ 但我覺得有好緊要嘅，的而且確係，即係你都值得幫，或者啲朋友同你就覺得，哦，即係 Silo 係我真係好想參與喺佢嘅嘢當中先至會嘅，有陣時呢一樣，所以我覺得呢一樣都係非常之緊要嘅。咁所以亦都有呢一首歌嘅誕生啊，同埋亦都為咗回報佢哋之後，你要繼續啊，繼續等你其他嘅作品啊，各樣嘢咁樣。 我會啊，繼續俾心機咯。 好啊， 俾心機。 咁啊，期待啊。咁啊，而家呢一首派景咧就係沒什麼。咁大家今日聽完之後就會知道，即係呢首歌個 background 成個創作過程啊，佢嗰個故仔喺背後係點樣樣嘅咁，同埋大家想睇個 MV 啦，係啦，一班好好嘅朋友幫忙之下一齊去完成一個作品嚟，咁大家可以上網睇到啦。今日再次多謝黃海日 ，thank you。 痛楚，翻开地图没沉默。人生中极微烂童话，国昨天已失去乌托邦，没太多理想，太多期待，结果身轻一人在野窝。有我，有手，有酒，有口，有歌。从那天我便明白，无用太多开心，若然未沉获，何必急于去找更多错过？放手，放手，放低我魔，才了解我得到的仍然太多，不过生存也庆贺。如若天跌下来，都必须过。 就听过黄海日景呢首《没什么》，听日五点见。